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音乐一出场就有点鬼畜的风格，不知道是不是有那种网络直播感的效果，我们再试一次啊，看看推上去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哈，还是不行，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用这样完全静赖的寂静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场。好像很少会有这种完全没有音乐只有人声的状态去和大家交流，似乎对于我来说，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一种万籁俱寂的感觉，周围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变得格外的去注意那些措辞用语，抑扬顿挫。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来到了花椒直播间当中，比如说刚才看到的熟人，我家猫猫叫汪汪，还有 Mr. Ye， 还有不心灵漫步假痴情张二宝，当然还有一些新朋友，说爱你我不爱你，还有可乐可乐巧克力，还有温小伙现小伙等等，欢迎你们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这里现在是北京时间22:03:58，现在59秒了，所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来进入我们今天10点大陆机的氛围。让我来看一看我们的电乐是否可以正常播出，还是今天就像张二宝说的，连呼吸都变得认真了呢。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的名字不失不忘，有没有跟我们在进入10点答录机直播间看到的那个直播主题会有一种呼应的感觉呢？谁的青春不迷茫， 多难才能顺其自然，斩不断的凌乱，学会袖手旁观，多慢等待是最长的陪伴，我告诉自己不要 望，未来路还长，城市在摇晃，让人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方，想要的答案原来在自己的心房，我们天各一方，互诉离殇，怪时间太匆忙，记得你曾说过不见不散，不是不忘，直到天地都反常，就算世界都变样，夜色苍茫，我还在老地方。 不失不忘，来自崔子格。你还在老地方吗？我在老地方。每个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十点达录机准时在这里。啊，准确的说，是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只不过杰克堂和大家相伴的时间是在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当然了，到了2019年，我们又会进入新的安排，就好像刚才可能已经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片花当中的介绍了。所以明年杰克堂会有一个叫做杰克堂的故事盒的节目，在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依然在这里和大家守候。所以准备好你们的故事了吗？准备好讨论了吗？准备好心情了吗？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谁的青春不迷茫？只要我们身处生活当中，也许准确的说，可能青春期的迷茫是最多的，但是随着人一天一天的长大，似乎迷茫也未曾去减少。哈，谢谢梦，我的梦在雪里燃烧送的喜欢你，也感谢编导郭辉为主播添加的标签，虽然并不知道大长腿是从哪里来的。对，说完这个之后，我想你说出了我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期望。杰克谭的身高并不太高，但是说的没错，腿长和身高是不成正比的。我家猫猫叫汪汪，后青春依然迷茫。但是你看，形容青春的词有很多，什么迷茫啊，精彩啊，所以它是复杂的，并不是只有一个词就可以把它形容出来的。迷茫，说到迷茫似乎听上去是一个负面的词。 它意味着你看不清方向，就像在雾里。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在众多选择当中可能会犹豫，会迟疑，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意味着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迷茫也意味着你有选，有的选。在路上2016说，对，刘同的同名小说，谢谢啊，奇哉妙绝送的桃花，谢谢立方佑送的喜欢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如果你是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想必你锁定的调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你想知道主播在直播间里面直播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搜索十点答录机。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十点答录机的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出现了，老朋友新朋友你们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张二宝说，想起了最近错过的一个片子《狗十三》，青春是多迷茫的一件事儿啊。是啊，青春是多迷茫的一件事儿，但是即便是迷茫，我们也会选择义无反顾。我的青春，你的青春，他的青春，那些在青春当中正在发生的，或者是后青春时代，我希望听听你们在面对迷茫的时候会如何选择，如何面对。也许我们的聊天，我们的谈话，就可能会帮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潜水的某个人，也许你也愿意分享你的感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分享故事感想，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下面的这首歌，我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很可爱，一个法国女生，所以她的英文发音会有一种俏皮的感觉。 Soco 这首歌的名字叫 Take My Heart。 至少在青春的时候，我们总会想，总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心小心呵护着。 You can take my heart for a walk on the beach. You can take my heart for a little trip. You can take my heart very close to your heart. You can take my heart forever if you like. But not every heart belongs toTo be, I'm the one for you, you're the one for me. You love me as much as I do. When you look at me and we're skin to skin, I want you so. Please come in, and you love me more and more. And my love grows up with you. And you kiss me more and more. And I kiss you too. And I kiss you too. Hey, 田44DB48B 开车进来的98.2，欢迎你，不过小心开车哟。 If I take your heart, I will cherish it every day. If I take your heart, I will heal these old wounds. If I take your heart, it's to make it happy. If I take your heart, it's forever close to mine. But not every heart belongs to anyone.To be, I'm the one for you, you're the one for me. You love me as much as I do. When you look at me and we're skin to skin, I want you so. Please come in, and you love me more and more. And my love grows up with you, and you kiss me more and more. 非常俏皮的一首小情歌 Take my heart， 你可以带走我的心，比如去海边，比如进行一个短途旅行。 If you swim, if you swim to give me your heart in return,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f I'm again carried away. If you swim, if you swim to give me your heart in return, to give me your heart in return. 谁的青春不迷茫，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你在花椒直播间或者在 FM98.2 的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上，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会看到现在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几个字就写在屏幕的正下方。刚才那首歌来自 Soko Take My Heart。 有的时候青春的迷茫往往来自于我们捧着一颗心，却不知道把它交付给谁。我们小心翼翼地捧着那颗心，想要交到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手中，但是又很怕对方会伤害他，于是试探、考验、退缩、勇敢，我们竭尽所能，只是为了给那颗柔软的心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同时就好像刚才歌里面所唱的那样，希望对方也可以把他的心来进行交换。 Mr. 叶说，青春就是一首诗。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是一首抒情诗，还是一首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诗，还是一首短诗、一首长诗、一首叙事诗？如果 Mr. Ye 你觉得青春是一首诗，我想知道你的那首诗是什么样子的。在路上2016说，青春就是犯错的时候，积累经验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读你的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当中想象了一个破土而出的小苗苗，好像一直在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接近阳光，很努力的去感受雨滴、感受阳光，然后一点一点的成长。我记得刚才在路上2016有说，迷茫的时候就向前走，无论对错。我忘记是哪里看到的还是听到的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在往前走。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前，我们是没有机会后退的。所以当所谓迷茫的时候，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你只要去生活，去经过，去努力，去挨着。好像挨着这个词听上去有些被动和消极，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无时不刻地去保持努力和奋进的状态呢？我们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迷茫的时候就不能面无表情地往前走一会儿吗？一定要抬起头，充满阳光地擦着汗往前走吗？当然，通常我们会希望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偶尔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允许自己有疲累的时候，有放松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有抑郁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难挨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允许，我们会更勇敢，因为即使是在迷茫的时候，我们也会明白终会过去， 因为我们的心里有力量，我们相信这份力量。谢谢不玩了送的护身符，好像在说力量的部分送了护身符之后，就觉得浑身真的有力量的能量场一样啊。导演郭辉，摄像头放近一点点，老板好，我们有不同的景别，比如说这个够近了吧，但是呢刚才的那个景别又便于我们去看到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考验一下大家，谁的青春不迷茫，听上去有点伤痛青春文学的味道，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啊，不管你是身处青春过程当中，还是已经所谓的后青春时代，还是青春尚未开场，嗯，总之其实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有迷茫的时刻，都会有犹豫不决的时分，其实哪怕我们在十点大陆机这个直播间互相分享，彼此疗愈，互相温暖，有的时候我在上心理学课程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说了一句话，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心理学理论，但我仍然觉得很受用，这句话就是说出来就好了。嗯，真的是这样，就好像小的时候的童话故事书当中有一个叫做忘记叫什么了，但是好像讲的是树洞的故事，说有一个国王他长了一个怪耳朵，有一个理发师他去给国王剪头发，发现国王长了一个怪耳朵，特别特别的惊讶，但是呢国王长了怪耳朵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不能说出去的秘密，于是这个理发师就对了一棵树，一个树洞说了这个秘密，他说国王有个怪耳朵。后来当刮风下雨的时候，树叶嗡嗡作响的时候，就会听到树叶沙沙声当中仿佛在说国王长了怪耳朵。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好像有点跑题，但似乎也没有，就好像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饰演的那个角色，在多年之后去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一个洞，秘密是需要被说出来的。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哪怕心理受伤的人实在无法把秘密分享，他也可以把它画出来再揉作一团，总之我们的心事需要一个出口，那些故事是需要被讲出来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播。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雪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顶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夏秋冬，来自张国荣。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不玩了送的一个飞吻啊，还有谭冰康发的很多我没有太看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依旧斑马王子，姐姐风采依旧。嗯，谢谢。真的吗？一直以为自己啊近期越来越憔悴了，不过每次到了周六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和大家分享的休息的时间。很多时候很多话题可能是近期的一些朋友所遇到的，然后会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启发，觉得可能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小说、书籍、影视，说来说去似乎亘古的话题就是那些，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太一样。有的爱情小说、科幻小说，或者等等等等，剧情片、恐怖片，所有的一切，但是探讨的无非是那些，人类、人性美妙的部分、烦恼的部分、牵挂的部分、美好的部分，那些复杂才让一切显得变幻多彩、玄妙而不可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就铸就了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道路也不会一样。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总会有那些迷茫的时刻。谁的青春不迷茫等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谁的青春不迷茫？如果不管是关于迷茫的讨论，还是应对迷茫的方法，或者是走过迷茫之后的感悟，都欢迎在这里分享。 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好像说了好多啊，很多，刚才看到了依旧斑马王子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刚才说了很多啊，杰克唐自己的感言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看到很多朋友的分享。依旧斑马王子，你这个情报一点都不可靠，呵呵，我怎么不知道。下面一首歌，很喜欢，怀念，来自王菲。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我们喜欢怀念的感觉大过于见到的感觉，喜欢想象的感觉。来自王菲的怀念。哎呀，依旧斑马王子怎么尽说实话。对啊，确实今年胖了，我就这么直言不讳的直说呗，没关系。也不知道是心宽体盘啊还是过劳肥，但是确实是胖了。我是一个不太在意体重或者说很少会去关注自己的人，直到上了体重计，体重秤告诉我了这个让我不得不去面对的消息。但是其实还好了，没有觉得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情。胖胖瘦瘦，高高低低，这不就是人生常态吗？所以迷迷茫茫，开开朗朗，也是人生常态。谁的青春不迷茫，或者说谁的青春都会有那种迷茫的时候，也会有开怀的时候。刚才是谁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看看啊，让我找找看。Mr. Ye， 青春啊不叫迷茫，那是青春的状态。其实现在想想看， 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干的那些傻事儿，可能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就是一种，我觉得迷茫这个词应该是外人给那个正处青春的人的一个评价。正处青春的人如果当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也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当你自己走过那些所谓的迷茫时刻，再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那些都能当笑话讲。我记得那天就是咱们好像很多的饭馆现在吃饭都会给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幸运糖果，里面就会有一个小签儿，给你一句话，类似于你今天的人生指南似的。我那天和朋友一起去吃饭，得到那个小便签儿，让我印象还挺深的，当然它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能在所谓的最困难的困境当中找到幽默的地方，或者觉得有意思的地方，让你发笑的地方，那你就赢了。觉得这句话特别好，所以特别想和大家分享出来。最难的时候用一种自嘲的态度去看待自己，我想应该是很有风度的一件事。谢谢向上人生路，向善人生路关注主播，还有我家猫猫，我家猫猫叫汪汪，最近食欲好到想要敲掉自己的牙。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在困境当中也要有幽默感，喜欢你的态度。继续来听歌，秘密，这是这首歌的名字。你有没有一个秘密，是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你只需要告诉我有或者没有就行了。因为以前有问过几个朋友这样的问题，得到了 答案不一而足，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说没有，有人说当然有了，那你呢？你有吗？秘密，有人说有秘密的人是美丽的，也有人说能够有秘密分享的人是幸福的。 你就直接回头吧，他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吧，其实你对我不差。别对我视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整理，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 秘密来自蓝又时。依旧斑马王子总是一阵说对一阵说错的，导致我都不知道这些情报都从哪儿来的。嗯，广院之春确实得过奖，那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披肩直发吧，就不是了。对于我来说，变换很重要，所以我基本上除了光头什么发型都留过。好像还有个乐队哦，我家猫猫叫汪汪。好吧，你们还是很了解我的。十点打录机继续，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打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打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回到秘密那个话题，看来我在你们这儿没什么秘密了，没有了。其实我刚才在问大家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秘密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的。我仔细的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记性太差，所以我觉得似乎粗略的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秘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的。总会有那么三两好友，可能这个人知道一部分这些，那个人知道一部分那些。当然大部分他们之间是互通的了。会觉得有朋友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因为在迷茫的时候，总会有人牵着你的手一起往前走。谁的青春不迷茫？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刘同的一本书的名字。对，证明它有亘古性。不管你是来自天南地北，啊，还是甚至是穿越过来的，或者是来自于哪个时代、哪个年代，谁的青春不迷茫呢？谁没青春过呢？但是在迷茫的时候，有朋友，有家人。如果刚好有那个他，或者你的迷茫就恰恰是因为那个他，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你身处在这个世界，在关系当中被爱包围，你才有机会迷茫。依旧斑马王子，姐姐是出书吗？我要买一本。哎呀，好像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有这个打算呢。但是在这也算是预告一下，希望可以成型，就是在明年2019年，杰克唐的故事盒做一档全新的节目会要上线。而在一年之后呢，我希望一起铸造杰克唐的故事盒的小伙伴们可以一起创作一本书，这本书当中会有文字，也就是故事，会有图片，也就是和故事有关的涂鸦，会有音频，有可能是故事本身，会有音乐，就是在每一次杰克唐的故事盒当中所要创作的歌曲，是吧？2016在路上，我都说的有点期待了呢，所以你们可要监督我哟。希望真的可以达成。那在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会有类似微博呀，还有粉丝群什么的，这些都是杰克唐不太擅长的部分。但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作为初始的朋友们来督促我。谁的青春不迷茫？就好像刚才我家猫猫叫汪汪所说的，一起牵手的迷茫才是青春吧。所以一起牵手的杰克唐的故事盒才是有大家的故事盒。一块杰克唐，你知道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多说两句，对，如果有悄悄话想对我说，

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的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再度是2016，2018倒计时，期待2019年的到来。趁年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就好。感觉在路上2016每次都可以把我们的主题升华，然后朝着更积极更阳光的方向往前走。其实刚才那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说到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也因为那些不确定性让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迷茫有的时候就是源于你不知道现在的一个选择会通往未来的哪一条路，但是就好像2016在路上说的，往前走无论对错。依海贼王瞌睡来哈，所以我现在有任何的疲态吗？没有吧，我觉得每次到了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就算白天的自己再疲惫，在这里看到你们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放松的状态，所以你看到的疲惫很可能是一种放松的感觉。依旧斑马王子好像问了很多关于我的问题，以及似乎搜集到很多情报，比如说在那个6点当中的节目好像你也有关注过，所以你应该有听过杰克唐各种发神经的时候，就是对各种不一样的状态，有这种夜间的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状态，也会有早上好的那种活泼跳跃感。当然在明年我也会很期待我们以崭新的面貌，或者既崭新又是你熟悉的面貌再次和大家见面。回答刚才依旧斑马王子的问题，明年依然会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等着大家。杰克唐的故事盒，有故事有音乐在这里等您。在路上2016，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我们不知道，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活在当下就是最年轻的自己。看到你道晚安才发现我们真的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而且居然被你严重 Mr. Ye 用这首歌和你们说晚安。刚好就叫晚安，来自刘瑞琪。晚安新朋友老朋友，不管是十点答录机还是明天，晚安北京，晚安你们，明天见。 迟疑的灯火，城市的耳火，风计算 色装模，空缺的生活，云层在赤裸，星星那么多，但银河灌溉缄默，时间停泊，被梦囊括的你我也不算蹉跎，就当告别今年，就当回忆装点，晚安曾拥有的都温柔折叠，就当生命书签，明天期待被翻开在那一页。 谢谢大家的关心，放心吧，会安稳回到家，窝在舒服的被子里睡个好觉，你们也一样。Good night， 晚安喽。 迟疑的灯火，暂时的耳蜗，风计算轮廓，夜色中。 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